Beijing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and 774 A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中波774千赫，知北京，听世界。30分钟捕捉世界之变，30分钟集合环球资讯。联合国电台、加拿大国际广播电台、澳洲广播电台、韩国国际广播电台，每周最新传送海外动态、时尚趋势、华人生活。环球30分，与您谈天说地，话世界。 各位朋友好，欢迎您关注今天的环球30分，我是戴维然，非常高兴又和大家见面了。春节是全球华人的共同节日，也是中华民族共同的文化认知的符号。有了春节，我们的情感便凝聚在了一起，有了春节，我们的距离就会拉得更近。今天节目中，让我们一起走进全球多个国家，那里的欢乐新春活动已经拉开了帷幕。然后我们要继续年货里的舶来品这个话题，今天呢跟您聊聊美国的亚洲鲤鱼大量出口中国，有些朋友就爱的那一口剁椒鱼头，这可能就是来自于美国的亚洲鲤鱼，在中国找到了新的市场。好，让我们一块走入今天的环球30分。农历新年不光是中国的节日，也是身居海外的全球华人共同的节日。随着中国国际地位的不断提升，以及华人社群在当地影响力的与日俱增，春节在很多地方不光是生根发芽，还开出了美丽的花朵。全球各地的华人聚居地呢，都会热闹欢快地展开中国新年的系列庆祝活动。而这一系列活动无不在向当地国家展示一个具有着现代风貌的东方古国的古老习俗。好，今天节目一开始呢，我们就走进多个国家来感受当地华人庆新春活动的序幕已经渐渐拉开。 位于美国首都华盛顿市中心的史密森学会美国艺术博物馆举行了中国新年家庭日活动，吸引了数千名美国民众前来参观。中国表演艺术家们为到场民众展示了书法、剪纸、木板年画等传统技艺。 Well, I was born in the year of the dog, so I like that and We know that the world's bigger than this small city, so we like to kind of expose them to all of that. 在埃及沙姆沙伊赫、匈牙利布达佩斯和阿联酋迪拜也都举办了各具特色的庆祝中国春节的主题文化活动，中国文艺表演、中国传统美食、中国传统龙舟比赛以及一些中国传统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吸引了众多游客驻足观看和由衷赞许，也成为了让当地人了解中国文化最好的窗口。随着春节不断临近，法国巴黎的年味儿也逐渐变浓。巴黎中国文化中心邀请众多中法友人一起走进中心过大年，中心内部到处张灯结彩，猜灯谜、写毛笔字、剪纸做中国结，这些看似简单的项目却激发了人们对于春节传统文化的认识。中国驻泰国大使馆敞开大门，在使馆里举办了一场特别的春节庙会。泰国立法议会主席蓬佩、枢密院大臣帕拉宫、留学生等1000余位嘉宾前来参加。走进使馆就能看到一道临时设置的红色中国传统大门，大红灯笼高高挂起，舞狮、中国书法、茶艺、古筝表演、中泰木偶联袂演出。使馆里更是专门开出了一条中泰美食街，有中国的饺子、拉面和泰式小吃等供宾客品尝。 欢乐春节的序幕已经在全球拉开，相信很多朋友都曾经看到过这样的趣闻，是说上个世纪的70年代，美国从中国引入了亚洲鲤鱼，本来的目的呢是为了清除水草、浮游生物或者是野生的蚌类，保护当地水体的生态环境。可是没料到亚洲鲤鱼因为它生存能力过强，又没有天敌，很快呢进行了大规模的繁衍，庞大的群体从本土鱼的嘴里大量抢夺食物，导致了本土鱼呢无法生存，成为了美国和加拿大水环境保护的一个重要课题。其实亚洲鲤鱼并不是仅仅只有鲤鱼，它是美国人对青鱼、草鱼、鳙鱼、鲢鱼、鲫鱼和鲤鱼这些鲤形目、鲤科鱼类的一个总称。这两年随着中国市场的强劲需求，美国鲤鱼大批量开始出口中国， 其中由以体型硕大的鱼头出口量是最大的，没准这两天我们吃的剁椒鱼头就是来自于美国鲤鱼呢。而今年的新春佳节，您的餐桌上也许就会有美国鲤鱼。好，我们一块儿去了解美国鲤鱼目前的打捞以及出口状况。 里尔福特湖靠近密西西比河中游，这里曾经盛产北美洲特有的刺盖太阳鱼，如今这里的亚洲鲤鱼占到了鱼类的70%以上。当地有关部门曾经想了很多办法控制亚洲鲤鱼数量，但是效果都不是很好。 那么在美国呢，亚洲鲤鱼是我们所说的鲤鱼、鲢鱼、草鱼的一个统称。那么在这里呢，这些鱼通常能长到几十公斤，能从水面跳起1米多高。 We've sort of got our hands tied right now, but all we can do is depend on commercial fishermen to harvest the fish and market fish through that system. So that's about all we can do right now as far as trying to manage the fishery for these fishes. 但由于当地居民不喜欢食用刺多的鱼，缺乏市场，渔民自然也就缺乏动力。威廉姆从他的父亲那辈就在里尔福特湖捕鱼为生。从去年开始，由于附近开设了亚洲鲤鱼加工厂，他每天捕捞大约2000磅的亚洲鲤鱼就有了去处。 因为它是野生的，营养价值高，我们的鱼出口到中国呢，这个经过检测是重金属污染为零的。 目前这家工厂销往中国的主要是鱼头，虽然在美国收购价格较低，但由于采用全冷链运输，运输成本较高，在中国市场上与国产鱼头价格基本相当。王东辉介绍，他们计划3年内沿密西西比河再建10几家工厂，随着规模上升，中国国内不但可以看到更多价格更便宜的野生鲤鱼，还会看到美国产鱼迷制作的水饺等多种鱼肉制品。对美国当地来讲，密西西比河流经的很多中部州都是美国经济相对较弱的州，亚洲鲤鱼加工厂带动了大量的就业。 年年有余，新年快乐。 世界变化快，新闻线索多，环球30分，一把新闻放大镜。 环球30分，我们将视线转向新加坡。上周节目里呢，我们曾经为您介绍过，新加坡现在呢已经开始了全力为新春佳节做准备了。无论是商业、服务业、机场、航运呢，都是做起了新春的各种广告，迎接着本国以及外地游客。新加坡人一直是为自己的蓝天碧水、整洁的环境以及丰富的购物场所所骄傲。不过最近新加坡却意外地遭遇了一点打击。全球知名的城市生活杂志 Time Out 最近发布了一个年度城市生活指数，在参评的32个国家里，新加坡排名居然是第31位。而这个城市生活指数听来呢是有些抽象，但是呢它是根据整个城市的文化、饮食、友善度、快乐指数、宜居度等等最后总结得出的这么一个结论，排行在倒数第二，言下之意就是这里太沉闷了。听到这个消息，新加坡人可是不服气了。好，来听我们的合作伙伴新加坡新传媒电台958城市频道的主播曾生莲的介绍。 全球知名城市生活杂志和市场调查机构合作，在去年12月和今年1月访问了15000名18岁以及以上的居民，根据饮食、文化、友善度、宜居度、生活开销水平和快乐程度，发布了年度全球城市生活指数。受访者也被问及对居住社区的看法、工作时长、最近一次去餐馆用餐是什么时候，以及他们是否享受在该城市生活等等。新加坡不幸地在全球参与评比的32个城市当中排名第31位，也就是倒数第一是土耳其最大城市伊斯坦布尔，倒数第二就是我们新加坡了。排名前三名的分别是美国芝加哥、葡萄牙的波尔图和美国纽约。亚洲城市当中排名最高的是中国上海，名列第16位。 你可能会觉得奇怪哦，作为美国第三大城市的芝加哥常被视为是枪械暴力的象征，怎么会拔得头筹呢？但是参与调查的芝加哥居民认为，酒吧氛围、现场音乐和文化、社区环境和生活负担程度都让他们觉得在当地生活开心和自豪。反观我们新加坡，在受访的235位居民当中，只有 66% 的人喜欢在本地生活，远低于日本东京的 89% 和香港的 78%。 新加坡是一个相对沉闷的城市国家，但是我们真的糟糕到倒数第二的程度吗？杂志的编辑团队给出了理由，新加坡表现最糟糕的领域在于文化艺术活动的缺乏，只有 17% 的受访者认为能时常在新加坡参加此类活动，这也是参与排行城市当中分数最低的。尽管新加坡拥有亚洲最好的酒吧，我们的现场音乐表演和夜生活氛围也被认为不怎么样。其实新加坡旅游局等官方机构啊，近年来通过争取举办各类大型赛事和活动来吸引国内外游客，例如一级方程式 F1 赛车赛、职业女子网球员协会年终总决赛，又力推旅游品牌心想事成，还有连年送上艺术周、灯光秀、华艺节、舞蹈节等等文艺活动啊，做了很多很多的努力，但是这些都不被这235位本地居民认可。除了文化领域的不足，多达1/5的受访者认为本地面临最大的问题是缺乏包容与礼貌，以及过度拥挤。而在日常生活当中，超过一半 55% 的人感到有压力， 43% 的人感觉孤独，还有 35% 的人认为自己缺乏睡眠。还好我们新加坡也并非一无是处，多达 92% 的人对本地的食物给予正面评价，更有 98% 的受访者在夜间独行时感到安全，将近一半 49% 的人将安全程度高列为在新加坡居住的最大优势。无独有偶，内政部也刚发表了文告，2017年安全城市指数数据，新加坡是世界上第二安全的城市，东京排名第一，个人安全领域更是名列榜首。怎么样，海外的朋友要不要到我们新加坡来看一看呢？ 左耳聆听北半球，右耳聆听南半球，环球30分，陪您一起听遍全球，了解世界。 环球三十分，下面我们将视线转向俄罗斯。眼下呢，在俄罗斯人均寿命有了一个新的数据，数据显示呢，俄罗斯的人均寿命比一年前提高了6个月左右。过去俄罗斯呢，作为一个科技实力雄厚的国家，但是呢，他们的人均寿命在全球排行呢，显然不如他们的综合实力。俄罗斯人爱喝酒是全球闻名的，很多俄罗斯人总结呢，之所以人均寿命不尽人意，也跟他们很多人过量饮酒有着密切的关系。数字显示，在2015年的时候，俄罗斯人均啤酒消费量是66升左右，豪饮海量，但是呢，饮酒过度导致的健康问题也是愈发的严重。俄罗斯卫生部门2015年的统计显示，在每7个俄罗斯人中就有1个人是酗酒者，每年因为饮酒过量导致死亡者多达近4万人。为此，俄罗斯政府从2010年开始便强力推行了全国的反酗酒计划，并且反复强调吸烟酗酒已经是民族之灾了。那么近期俄罗斯人均寿命的提高背后的原因是不是这个计划起了作用呢？好，我们来听我们的合作伙伴俄罗斯卫星通讯社旗下的你好俄罗斯节目的两位主持人刘晶和吴云为大家做介绍。了解中国，走进俄罗斯，北京莫斯科双城之声。 иначе. Устаю от земли чужой. 俄罗斯人的寿命变得越来越长了。据统计局2016年的资料显示，平均寿命已经达到 71.87 岁，与2012年相比高出了半年，同时也创下了历史记录。但是尽管如此，男性死亡仍然是严重的人口问题。男性因吸烟和酗酒导致其平均年龄仅有67岁，比女性少活十年时间。传统上，俄罗斯长寿地区当中，北高加索地区一直是名列前茅，平均寿命要比国内其他地区高出六岁。进入前十长寿地区的还有莫斯科、圣彼得堡和达达斯坦共和国。 值得一提的是，俄罗斯大寿星就生活在北高加索卡巴尔达巴尔卡尔共和国的村民娜娜绍娃，本月庆祝了自己127岁的生日，她已经被列入吉尼斯长寿记录。老奶奶娜娜于1890年出生在多子家庭，超过半个多世纪的时间在当地的集体农庄工作，有过两次婚姻，第一任丈夫于1942年在前线牺牲，打败法西斯一年后，她第二次出嫁，培养了五个孩子。尽管老人家超过了120岁，但是身体依然健朗，可以在家中自由行动，胃口也非常好，并对周围发生的各种事情感兴趣，有时候会抱怨亲戚们不让他做家务。据老奶奶介绍，他不干活就感觉累，已经习惯了劳动。 健康长寿一直是全世界老年病学家研究的课题，我们每个人都想长寿幸福，但如何才能做到这些呢？有的时候取决于遗传基因，也就是说我们父母给我们的基因是怎样的。当然也有学者认为基因仅仅是人类健康中的因素之一，大约占 20% 的成分，其他则取决于我们的生活方式、空气质量、喝什么、吃什么。当然医疗服务和能否获得药物以及医生的职业水平也是极为重要的，但是要明白仅在生病的时候意志水平才显得重要。那么如何保持健康长寿，活得有品质呢？为此我们找到了莫斯科第一国立医学院老年病学教研室主任帕维尔·沃罗比耶夫进行了咨询，教授对此有自己的见解。 他说应该取消退休制，不是取消退休金，而是取消到了一定年龄就要退休的体制。在俄罗斯，男女退休年龄分别是60岁和55岁，对很多职业来说，这个年纪恰恰是最富有创造力，人们应该工作到他们还能工作的时候。目前真正从事体力劳动的人并不多，但是对残疾人，退休体制应该保留。大家都知道，一些人退休后开始感觉自己没了用处，不再被周围人所需要，因为各种紧张情绪，大约有一半需要照顾的人突然冒出了不少的病症，从梗塞、中风一直到恶性肿瘤。结论是持续工作寿命才能更长些，富有创造力的长寿才是现代老年病学的基础。也就是说，如果不得不放弃工作，那么一定要想办法多干点有益的事情，最主要的是不要躺在沙发上，不要长时间的看电视。 大家都受到污染的困扰，城市在不断扩大，汽车数量在不断的增加，空气质量变得越来越差。在家里，我们正面临家用电器、计算机和手机的辐射。在俄罗斯也存在生态问题，尽管从各种影响公民的健康指数来看，俄罗斯比一些国家要强很多。帕维尔 沃罗比耶夫教授这样指出。 他说，众所周知，俄罗斯的水质量是世界最好的之一，莫斯科的水尤其如此，是绝对干净的，全世界都在努力保证水安全，甚至在富裕的欧洲，酒店里也能看到这样的警告词句，水龙头的水不能直接饮用，俄罗斯水管中流出的水的质量不需要贴这样的标签。 有人认为生态清洁食品要比各种化学添加成分的食品更好些，这一点无需过分强调。人们应该吃什么，如何关怀健康，大家都有自己的理解。帕维尔·沃罗比耶夫教授认为，饮食对长寿的影响并不是那么明显。 俄罗斯老年病学家不久前对北高加索超过95岁的老人做了一番调查，结果发现长寿老人饮食各不相同，有的一生只吃肉食，通常是羊肉，尽管很多医生认为吃肉可能造成动脉粥样硬化，另一些长寿者则相反，他们倾向于食用奶制品，但是不管怎样，他们菜谱中都有不少的新鲜蔬菜和水果。有趣的是，很多长寿老人承认，他们并不认为午饭前喝些加酿的葡萄酒是不体面的事情，而且对此男人和妇女都持同样的观点。 俄联邦总统普京定下了目标，计划到2025年前将本国公民寿命提高到76岁。为完成这一任务，国家将对卫生健康体系进行改革，但并非所有事情都取决于国家。不要忘记，我们的健康首先掌握在自己的手中。 好了，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环球三十分的全部节目内容，感谢您的关注。新春佳节即将来到了，也请大家呢在喝酒欢乐的时候注意自己的身体。节目的最后要告诉您的是，北京外语广播为了迎接新春佳节，特意录制了主持人新春拜年视频，希望这个视频呢可以将你我的距离拉得更近，让我们相互了解，共度2018的快乐新年。好，以上就是我们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在这里呢，祝大家新春快乐，万事如意。来年继续支持外语广播。好，下次节目见。 三十分钟捕捉世界之变，三十分钟集合环球资讯。联合国电台、加拿大国际广播电台、澳洲广播电台、韩国国际广播电台，每周最新传送，海外动态、时尚趋势、华人生活。环球三十分，与您谈天说地，话世界。广播过大年，欢乐好声音。北京电台2018年全新打造脱口秀春晚，汇聚各路京城名嘴，倾情奉献前所未有的声音盛宴。 格外亲切哈，哎，何冰，你住过四合院吗？ 没有。 没有，对，其实我也没有，这是咱们俩第一个共同之处。之所以安排我采访你，其实咱们俩还有另外一个共同之处， 你 知道吗？ 嗯， 我们俩都是1968年4月26号那一天出生的。真的，我刚查完你的资料， 大伙儿觉得像吗？ 什么意思呀？我长得有点着急。 太好了， 对， 太好。 哎呦，晴满四合院，这里边有很多人物哈，在这儿我特别想问一下何冰啊，嗯，这里边。你最喜欢的是谁？ 我最喜欢的呀，我最喜欢当然是我自己了。傻柱这个人我是很喜欢的， 嗯 啊，而且演的时候我也挺来劲的，演的时候我甚至于觉着，如果我能生活中真像他那样该多好。遗憾的是他很多傻事我生活中干不来。肯定是啊， 你说这傻柱真傻吗？ 傻，单位环节内好像是亏了点儿。 对， 你把时间拉长了一看，他赚的最多。 对，我们都说啊，这晴满四合院是咱们整个一社会的一个小的浓缩。那我们就跳出这个四合院，说说北京。嗯，因为您是地道的北京人，是吧？ 嗯， 您觉得就拿咱北京人来说，除了具备那些像这个宇宙这样的优秀的素质之外，还有哪些特别可爱的地方？ 咱们北京人嗨，特点多了，比较关心国家大事，这没得说吧？ 对， 哥儿俩凑一块谈论政治，这没得说吧？ 是， 对不对？然后嫉恶如仇的北京人也很多， 没错， 对不对？幽默，北京话很幽默，